马车走在大路上。小珍有一辆马拉的三轮车，后面拖着一个车厢，车厢里有两个座位。小珍的马脖子上拴了个铃铛，在自己的腰里别了一只小手枪。嘚儿驾，他骑着车子出去旅行了。小珍一边骑着车子一边喊，谁要来坐马车就请快快来，快快来呀，快快来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。小珍对小麻雀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麻雀嘟的一下飞进车厢，坐在座位上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黄狗在路边汪汪叫。小珍对小黄狗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黄狗呼的一下跳进车厢。小珍一边踏着车子一边问小麻雀和小黄狗，坐马车好玩吗？咦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小珍回头一看，小麻雀飞走了，小黄狗跑掉了。可不是，小黄狗追着小麻雀想吃掉它呢。小珍赶快拨出小手枪，朝着小黄狗砰地开了一枪。小黄狗吓得躲到草丛里去了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青蛙啪嗒啪嗒跳过来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青蛙跳了好几次才跳进车厢，坐在座位上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老鹰在头顶飞过来飞过去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老鹰呼地扑下来，刚进小马车，小青蛙吓了一个跟头栽下车，三蹦两跳逃到稻田里去了。小老鹰追过去想抓小青蛙吃，小珍生气了，拨出小手枪对准小老鹰砰地开了一枪，小老鹰吓得飞走了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老鼠窜出来，瞅着小珍吱吱吱叫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老鼠爬上小马车，坐在座位上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花猫躲在一边睡懒觉。小珍大声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花猫跳上小马车，小老鼠吓得连滚带爬下了车，连忙往洞里逃。小花猫快追上它了，小珍看见了，拨出小手枪朝小花猫开了一枪。小花猫吓了一大跳，窜到屋顶上去了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鸭子在小河里嘎嘎叫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鸭子上了岸，可上不了车，小珍把它捧上车，让它坐在位子上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狐狸从山坡上奔下来，朝车厢里瞧呀瞧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狐狸钻进车厢里，小鸭子吓得嘎嘎叫，拍着小翅膀。小珍连忙拔出小手枪，朝小狐狸砰地开一枪。小狐狸逃进树林里去了，小鸭子也不敢再坐马车了。小珍让它回到小河里去了。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，一只小鸽子飞过来。小珍对它说，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小鸽子飞进车厢里，坐了下来。 车子走在大路上，铃儿叮当叮当响。一只熊猫从竹林子里跑出来，小珍对它说：“来吧，来坐我的小马车。”熊猫和小鸽子一起坐在座位上，它们不吵也不闹，不叫也不嚷。小鸽子咕咕咕地唱着歌，熊猫在一边拍巴掌。小马车回家了，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。小珍跳下车，拿了一把菜叶子，一边摸摸马头，一边说：“我的小马，你累了，你饿了，菜叶子嫩嘞，吃吧，快吃吧。”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